第131集，许苏接过公开信，由头至尾快速浏览，随后甩手将其扔在一边说：老掉牙的枪口抬高1厘米理论，格调不高，不写也罢。近朱者赤，许苏而今的说话语气与当年的我哥如出一辙。小贾面红耳赤，羞愧离去。人还未走远，一阵沉重有力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一个紧绷绷的嗓音随即传了过来： 傅律好。 普普通通的刑辩小律师哪儿招架得了这么强大的气场。我知道我哥回来了。 说。 许苏一见我哥就高兴，跟屁股底下安了弹簧似的，蹭的一下就飞出了几米远。除这小子外，我从没见过这么喜欢扮嫩撒娇的男人，偏偏我哥很吃这一套。他大笑两声，然后吼他： 最近惹没惹乱子？ 其实许苏最近非但没有惹乱子，还办了一件漂亮案子，赚了一笔不小的律师费。为报偿我哥长此以往对他跟他妈的照顾，便倾其所有给我哥买了一块镶钻的劳力士。 叔叔，你看喜不喜欢？ 许苏想替我哥戴上这块劳力士，刚掀开袖子就傻了眼，我哥腕上戴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。我哥有一抽屉名表，多是他的当事人送的，也有如明星陈思佳之流，一掷千金为博他欢心。许苏耷拉下眉毛，盯着那块同款的劳力士发呆，看似想摘下又犹豫，一脸的不愉快。我哥可能看出了他的想法，一抖手腕，自己摘下了腕上的劳力士。他准确无误地将它投进了废纸篓里，笑着说： 行了，赌你一份。 你那表一定是假货，我这块才是正宗的。许苏素来喜欢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我仿佛看见他翘起抖动的尾巴，活像一只嘚瑟的小孔雀。回自己办公室前，我特意在走廊的窗前停留片刻。今天的春天比往年来得早，到处都是红的、黄的或者别的颜色的花朵。窗外有两棵不知名的花树傍在一起，远看枝桠缠绕，宛如一棵。他们又给了我一个心碎的理由。我仍在犹豫，要不要参加英达的婚礼。英达跟我同系同班，是高出唐一川一级的学姐。这位鼎鼎有名的法大校花，在我和唐一川的明争暗抢里纠结了半年多，最后选择了唐一川。我一直不知道他们这段恋情是真是假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们分手后关系依然融洽，往来依然密切。也就是说，他的婚礼唐一川也会参加。在与唐一川闹掰后的许多年里，我时不时会梦见我们的大学时光，并由此发现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：所有关乎唐一川的记忆都会引发一宿乱梦，搞得我十分不忿、不甘、不情愿。认识唐一川还是因为英达，但听闻他的大名却远在认识他之前。唐一川那会儿在学校里名气很大，首先是因为长得很帅，其次是为人很拽。他走路脊梁笔直，目不旁视，一副藐视众生的姿态。这些我都是听周扬说的。周扬与我同寝，是一个特别标准的富二代。他爸是搞房地产的，楼市崛起后，在内地富豪排行榜上名列前茅，对唯一的儿子也予取予求。周扬模样英俊，作风却不正派，因为拥有一辆骚橙色的兰博基尼而成为了校园的风云人物。他的兰博基尼常载着各色美女从教学楼前呼啸而过，轮胎摩擦校园的石子路，喳喳作响。本科不分专业方向，我虽被随机分配在刑事司法学院，但可能受我大哥影响，我深知刑辩艰难，并对此毫无兴趣，所以刑法课我经常逃课。周扬负责替我应付老教授突如其来的点名与划取考前的重点， 或者在我和姑娘们鬼混时找人带我考试。那天我与周洋下课去打网球，他突然拿网球拍捅我胳膊，有些激动地喊出一个名字， 你看，唐一川。 循着周洋的目光望过去，我看见一个男生微微侧身的背影，很高，与我身材相仿，确实站姿挺拔，脊梁笔直。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身板，穿检查制服一定好看。院学生会主席邹莹正与唐一川说着话，邹莹生着大眼睛大鼻子大脸盘，说起话来嗓门洪亮，语速奇快，行事作风比男人还狂野利索。我对学生会的工作不感兴趣，邹莹却强行拽我入会，还经常点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， 傅玉志，2000了，赞助还没拉来，白瞎了你这张脸。 然而面对唐一川，他竟全程羞怯带笑，拢了数次头发。短暂的交谈之后，邹莹与唐一川告别，可能又想起什么漏交代的，喊了一声他的名字。唐一川闻声回头，一张脸正对着我， 怎么样，什么感觉啊？ 周洋把脸凑到我跟前，冲我意味深长地挤了挤眼睛，冷不防被拽回视线。我头一回发现周洋那张俊脸竟如此不堪，眉不似眉，眼不成眼，简直令人不忍直视。大一新生吧，嫩的胡子还没长呢，能有什么感觉？我故作不屑，转身而去时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唐一川已经走了，徒留一群女生在他身后交头接耳。 啊，新来的师弟好帅啊。 殷达外表惹火奔放，实则深受检察官父亲的言传身教，骨子里传统无比。尽管我殷殷追求了他一学期，他却迟迟不肯与我上来，于是我就莫名其妙地成了殷达的男闺蜜，闲的时候陪他在校园里瞎逛。那时人文学院的大楼正在翻新，鱼龙混杂，进出校园的外来人士不少。在一个细雨沥沥的夜晚，三个外形邋遢的工地流氓突然将殷达团团围住，吐了些污言秽语之后，就要拖他进小树林办事儿。我正在犹豫如何以一对三，唐一川就出现了。他像一支快剑从我身边嗖的一声掠过，不待我有所反应，已经出拳将一个流氓砸倒了。我本来已经撩了袖子，打算与唐一川一起英雄救美，却又鬼使神差地收了手。出于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理，我突然很想看看这个全校女生眼中的男一号到底有多大能耐。唐一川一挑三，却一点不落下风，打架的姿势又狠又飒。直到他盛世完全奠定，我才抄起遗落在地上的一根木棍走上前，朝最后那个流氓头上补上一棍。流氓们全跑了，唐一川伸手将瘫倒的殷达拉起来，看了看他被撕烂的裙子，便脱了自己的外套，十分绅士地替他披上。